第22天，娱乐。王华，空闲时间你做些什么呢？ 练习书法或者看电影。你呢？ 我也喜欢看电影，有时听音乐，弹吉他，或者出去做运动。 那今晚我们去看电影吧。 好啊。你想看什么样的电影？恐怖片、战争片还是科幻片？ 今天是007新片《皇家赌场》上映，我们就看这部吧。 好吧，我也挺喜欢看007系列的电影。 谁是这部新片的男主角？ 丹尼尔·克雷格。 我去买票。 你好， 我买两张电影票，请问多少钱？ 一张票100卢布，两张一共200卢布。 今天看电影的人好多呀。 是啊。 王华，你觉得这部电影怎么样？ 我觉得这部电影没意思，我不喜欢这个男主角。 我觉得男主角还不错，女配角演的也挺好的， 他演的还可以，我也挺喜欢。 你最喜欢哪个人演的詹姆斯·邦德？ 皮尔斯·布鲁斯南。 跟我想法一样，他长得真帅。 是啊，听说下周日剧院上演《哈姆雷特》，要不要去看一下？ 到时候再说吧。王华，你看了第79届奥斯卡的颁奖典礼没有？ 看了，很遗憾，莱奥纳多·迪卡普里奥没有得到最佳男主角。 他主演的两部电影《The Departed》《Blood Diamond》都获奖了。《 The Departed》是改编的香港电影《无间道》。 你觉得是好莱坞版的好看还是港版的好看？ 我觉得都很好看，我都喜欢。 有机会我要看一下《无间道》这部电影。 短语和词组： 电影、戏剧、歌剧、舞蹈、芭蕾舞、音乐剧、话剧、恐怖片、科幻片、战争片、爱情片、武侠片、侦探片、悲剧片、喜剧片、卡通片、动画片、纪录片、文献片、导演、制片、编剧、摄影师、电影明星、演员、男演员、女演员、主角、男主角、女主角、配角、替身演员、大腕、影帝、影后、重播、直播、放映、对白、字幕、片名、旁白、电影院、剧院、电影票、售票处、好莱坞、奥斯卡金像奖。